人观众谁没这么认为？ 谁没这么认为？我现在就代表大伙儿，我就这么认为。 没有观众， 只要我一这么认为，大伙儿都这么认为。 不可能，观众都有文化，人家不会让我给带沟里。 越有文化，看你越别扭啊，知道吗？我要没这么点文化，我能看你这么别扭吗？ 我说您上来就批评我，又是什么不依不饶的， 忘不了这事。 我说了半天了，我还不知道您是干嘛的呢。不是你干嘛去？这是上台之后，这开始找毛病。我啊，您是？ 我在家待着呢。 完了不是？您那么大学问，家待着？嗯。那我这文化待死都不多呀，是不是？ 你凭什么待死啊？你拿着国家给你的工资，住着国家分配给你的房子，农民兄弟种出了粮食你吃着，你凭什么待死呢？嗯， 不是您不也待着呢吗？ 我说没事儿我可以待着， 嗯， 对不对？有事儿了我也得到我们院里头啊，所里头我也得去转转看看呀。 院里怎么了？这是这位学者啊，教授。哎呦，那个跟您打点事儿， 说吧。 那个老师不是， 嗯， 那个教授不是。硕士，博士， 不对， 您是 博士猴， 博士猴， 哎，不行啊，加儿音不行啊。 哦，对，大字眼， 对， 博士猴， 对， 那个，您能不能把您那个院里的工作性质给我谈一谈？然后您看，像我这个。啊，这个资历，我这个文化，我这个啊，待人接物，在您那儿，您看给我安排点什么事由？ 就您这学问呐， 啊， 说实在的，我真不建议你干那个跟人接触的那活儿。您这点学问，啊，只能干那个见物不见人的那工作，对您最好了。为什么呢？出去跟人一说话，嘡啷一下让人抓着了，嘡啷嘡啷批评你一顿，自个儿心里也不好受。你要干点见物不见人的事儿呢，这样呢也让人逮不着，你自个儿呢照样养家糊口，挣钱吃饭，这不挺好吗？对不对？ 嗯，对，那好，我接受您的建议。您这所儿具体都是搞什么的？ 问题是这样 啊， 因为我们那个院呢很大， 哦，科学院呢 就一个所， 哦，研究所， 哎，所以外边有很多人到这个院里来找不着这所呀， 啊， 然后就在院里滋溜滋溜着满是那么跑， 哦， 你知道吧？ 嗯嗯， 哎。所以呢，我建议你啊，哎，我倒可以给你安排一个， 嗯嗯， 啊，安排到我们所去吧。 哦，这个， 啊， 那所都是怎么个分工呢？ 怎么个分工？我们这所就有两项工作， 都是 一个叫史前跟踪， 哦， 啊，还有一项工作叫史后遗址。 猜对了，历史研究所的教授 啊，你可以那么说啊。 那您看，哎，我是侯。 啊， 我， 嗯， 您刚说了两项工作， 嗯， 我最适合的就是这史前跟踪，站着，我腿脚好， 史前跟踪， 腿脚利落， 史前跟踪你干不了了， 怎么了？ 那有人已经站上了， 谁呀？ 姜昆啊， 这可没有，哎，他呛扛没有，啊？ 怎么？那人家腿快啊，人家先给站上了， 哦， 史前跟踪他已经站好了， 那我就是， 你现在就干那史后遗址就行了。 啊，那您说说我具体我怎么操作？ 就怎么操作呢？ 嗯， 就是说呀，我那院很大，就这么一个所。 哦， 有很多人进来，他找不着这所怎么办呢？ 是， 他随便找个地方，他就方便了。 嗯嗯， 然后呢，他擦完屁股扔的那些纸呢，你把它收集一块儿就行了。 哦，我扫厕所去。 哎 ，OK，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这真是 的，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谁来找你往刘家找得着吧？ 啊，对， 我家有个飞行半径八斤鸡，吃谁的张家前院后院的？ 后院啊！ 你看还着急？ 不是着急， 后院我往前院找得着吧？ 对对对对。 我家有个飞行半径八斤鸡，吃谁的张家后院里？ 在深端子。 张家后院有个飞行半径八斤鸡，吃谁的俺家后院里？俺家后院有个飞行半径八斤鸡，吃谁的张家后院？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不我把狗给忘了。 你说把狗给忘 了。我家有个飞行半径八斤狗，飞在张家后院里。 这狗也能飞啊？不是，你这都什么这是啊？ 不是你老催我， 不是催你，自己说呀。 听着， 来来， 我家有个飞行半径八斤鸡，飞在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个飞行半径八斤狗，这个狗可厉害啊！ 啊， 这个狗咬了我的鸡，我心疼啊！我过去一抢，我那鸡这个狗躺把我手机咬了， 又来了。 我可不饶了，我把民警找来了。民警同志一看，马志村的狗咬了我正骑的时候，是连人带狗一起带着走。你媳妇害怕了，民警同志啊，亮个面子呗，我给你打点酒，买点狗。民警说了，这是公事。我不喝酒不吃肉，连人带狗一定带着走。要别家，你不喝酒，我给你做顿饭吃。我给你炒扁豆、炒芸豆，还有一点大馒头。你不吃馒头，我给你烙饼，一瓶白面烙，一瓶白面。 又回来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又接近尾声了，要再一次感谢刘颖浩南的倾情做客。 听众朋友们，咱们明天见。 好，拜拜。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此刻的无人山谷。